仍然有神，我们感谢主，天父上帝，师父这段的时间，恩高主你仆人要宣讲，你自己的话发出亮光，领导我们，也加添我们的聪明和智慧，因为你的话，主啊，我们成为需要的人的祝福，我们也成长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和知识上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生命线，自杀，防止自杀协会，这个组织是从澳洲开始的，而这个组织是发展最快的世界性组织之一。意思说，自杀问题，世界各国、各地、各族群都有。前年，世界卫生组织预测，全球本来平均每40秒有一人自杀死，增加到平均每20秒，或者减到每平均20秒就有一人自杀死。就以马来西亚这三年的马来西亚来说，这三年自杀的人逐年增加，你看这个数目字，前年2019年609个自杀死，去年2020年631个自杀死，今年单单只是正月到五月就已经有468人自杀死，平均每天有3个人自杀。卫生总监诺惠善说，自杀的人数在我们马来西亚增加了143%，或者 1.4 倍。从去年开始，新冠病毒这个疫情，自杀问题呢更什么日趋严重。所以今天早上特地跟大家分享这个专题，自杀怎么一回事，自杀到了显到大爷呀、啊、希望我们都必须，我们拥有一些防止自杀的相关知识，必要的时候能够成为祝福，尤其是要自杀的人的祝福。我今天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分享自杀这个专题，这个课题。第一，圣经中的自杀个案。圣经记载亚喜多夫上吊自杀，圣经记载新利王自焚放火烧死自己自杀，圣经记载昌孙求死也是等于一种的自杀，圣经也记载我们都熟悉的犹大上吊自杀等等。所以圣经中自杀的个案很多，但我们要注意到一点，圣经并没有责备自杀人的自杀行为或者后续的批评，包括犹大上吊自杀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妄论自杀的人，我们不要随意批评论断自杀的人。我曾经出席一个山里，有个人围着那个自杀死的人得救祷告，嘿， 这样的祷告不是安慰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等于把炭火堆在死者家属的头上啊，就好像在死者家属内心伤口撒盐啊。好，第二要跟大家分享的自杀，是很多两极化矛盾下的产品，很多两极化或者矛盾这个产品，我就讲三个例子。第一，美或恶的选择，美或恶的选择。有些文化美化了自杀，你们知道吗？举个例子，日本武士道，日本武士道自杀是最高境界，壮烈的死，横刀切腹，自己的事自己负责，自己了断。结果呢，自杀变成不是恶事，变成美事了。日本是世界上其中一个自杀率最高的国家，集体自杀，一帮人一起自杀也最多。还有一点，在日本樱花盛开，樱花盛开最美丽，樱花盛开最美丽的时候，也是很多日本年轻人自杀的时候。他们认为在生命最灿烂，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自杀最美。你看，自杀明明是恶，但是变到美了，所以这是美或者恶的那个选择。第二，绝望和希望之间的拉扯，除了精神病病人，大多数自杀的人，他们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长时间的挣扎啊。那个挣扎是什么？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拉扯啊。好了，在这个过程，在这段时间，如果有人懂得他们的处境，如果有人懂得他们的困难，他们的文化就越能够帮助他们。我们生命，人的生命中有很多矛盾，自杀是最大的矛盾。古人说，蝼蚁尚且贪生，更何况人呢？好，第三个，自杀是什么？是求生和求死的张力。自杀的人是不是要活得更好啊？自杀的人，他们是否是要活得更好？但是怕死的人，最后却觉得不如去拥抱死亡，这是矛盾。人的矛盾啊，也是这种张力天生。有一个数据，58%以上自杀者，就是那些自杀的人，100个自杀的人，超过50个，他们曾经有过自残。自残就是用刀来割自己，或者伤害自己身体等等啊。我讲这个数据，就是弟兄姐妹朋友说，不要小看自残，以为一个人自残，自己伤害自己身体，是要引起人的注意，或者是发泄情绪。其实，这些自残的人， 有过自残的人，日后他们比较可能会自杀。自杀是属于自残的一部分。好的，跟大家讲了这第二点的分析了。好，现在讲第三，我们需要知道的，自杀的原因是什么？自杀有好多个原因。第一，生理因素。记得，对自杀的人，要自杀的人，我们要有同情心。我们不是在那边批评论断他的行为。就好像咳嗽，一个人咳嗽，支气管发炎的病啊，这个不是那个人可以控制不咳嗽的。所以要治疗的是什么？是咳嗽，是支气管炎。你不能够骂这个人整个晚上咳嗽，吵到你不能够睡觉，那你怪错了吧。血波体老少红外都没口，这个错了了。同样的，自杀者是病人，要自杀的人，自杀者是病人。所以我们对有自杀念头的人，不是责备，我们要医治，我们是要去医治他的自杀念头，不自杀转的时间的虚线，或者企图自杀的背后原因。这是生理啊，我们要注意的啊，生理因素会使到人自杀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医院它的窗口啊，都什么都这个什么装上那个栏杆那个贴纸，因为一些病人他们常常从那个窗口跳下去，所以自杀的一个因素，生理因素。第二，心理因素。心理学家认为，自杀是求助信号，是 SOS。 一个要自杀的人，他不是真正想死，他其实是在明达，明达什么？明达多隆，他其实是在求助啊，暗示他需要帮助啊。最后他认为解决不了问题了，他就用死来解决。所以自杀是什么？是一种求死愿望和求生愿望在拉锯啊。好像男人举球跟我举叉跟我拖在边拖在边女拖外拖啊，自杀就是一种求死和求生在拉锯中。所以我们也要去了解这些自杀人的心理，自杀心理。好，我就讲几个。第一，逃避 fly rich， 逃避面对着现实，无奈痛苦逃避，然后有了什么求死的心。我想新冠病情印度，当然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很乐观的导游，他自杀了。有一个飞机师自杀了。也许他们就是面这个叫做一种逃避。有一个数据大家记得，每个自杀者的背后有15个企图自杀或者自杀未，不是未住啊，未遂的人。记得这个数字，每个自杀的人的背后有15个企图自杀或者自杀不成功的人。还有每一个企图自杀或者自杀 不成功的人的背后有100个曾经有过自杀念头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这边讲到念头，这边讲到企图，这边讲到自杀。请问我们当中或者我们的亲朋戚友当中，有哪一个人曾经有过自杀念头或者企图自杀呢？有一个资料，研究资料显示，有过一次企图自杀的人，接下来一年内他的成功自杀率是 2%， 然后在接下来的5到10年内成功自杀率是 8%， 然后接下来的10到15年内自杀成功率是10到15%。这个研究资料告诉我们什么啊？从有过念头打算自杀到企图自杀，不是说故事就结束了，接下来的一年，接下来的5到10年，接下来的10到15年里面都可能再自杀，然后他的成功率是 2%、8%、10到15%。 我给大家看这个数据，就是要让大家记得知道，念头企图是严重的事，我们不能够忽视它。有一次我被邀请主持一个年轻人34岁自杀死的年轻人的葬礼。他的家人告诉我，很多年前他曾经自杀过，不过被救了。这一次他自杀呢，他跑去偏僻的中有缘，有一把上吊，没有人发现，没有人看见。等到人看见发现的时候，他的尸体已经腐烂不成形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自杀不成功的人多数还会再自杀。所以记得，对于有自杀念头的，对于有过企图自杀的人，我们要关怀，我们要扶持，更多的关怀，更多的扶持，悲剧就不再发生。好，第二，惩罚 guilty witch。 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年嘛，马来西亚一个网红杨宝贝，他自杀死了。他说什么？只有死才能够赎罪，意思是说我错了，我用自杀来呼供，是呼供吗？不是呼供，呼供吗？啊，是惩罚自己，是惩罚自己。好，好，这叫做惩罚。第三，报复 hostile wish， 报复。这种人常常是属于弱势，弱势就是比较弱的一方。我要死给你看，我要用我的死给你痛苦，自杀了。有一个马来妇女，她把她两个女儿，一个3岁，一个6岁，跟她绑在一起，然后她跳河自杀。她的两个女儿3岁6岁也跟她一起死。这是什么？报复。她要给她丈夫痛苦。不过也有的人，他们用自杀来证明自己清白，历史上也有，马来西亚也有，曾经就有一个13岁的印裔中学生，他被人指责偷手机，他以自杀来证明自己清白。 好，第四个心理因素是什么？ Erotic weak， 我们叫做情爱。失恋了，失恋了，觉得活着没意思，所以去自杀了。还有呢，两个人自杀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一对情侣自杀，那是什么回事？他们要用诗来保存美好的过去回忆，所以两个人一起自杀，那是心理是什么？我们用诗来达到这个美的这个境界。电影也有啊，我小的时候就看了一套电影啊，现在年轻人不晓得，梁山伯在祝英台呀，梁山伯祝英台宁波做的，你们还可以去看啊，应该网上有吧。你知道这个梁山伯祝英台那个结局什么？他就是表达这种的思想啊，美的境界啊。好了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自杀死了，冲进坟墓里面哭哭哭，那个坟墓开了，他就冲进坟墓里面，坟墓一合起来了，两个人死了。然后呢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小孩子的时候看的，有两只坟墓呢，有两只蝴蝶呢，从那个坟墓里面飞出来，飞飞飞飞飞，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？天上啊，两个人，梁山伯祝英台在那边唱歌，在那边很高兴呢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什么情爱，死来达到那个美的那个境界啊。好，第五个心理因素，重生 ，hopeful 啊，这种心理是结合的轮回、来生这些宗教思想，希望自杀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开始啊，今生一生病痛，来生没有病痛啊，今生是懦夫，来生要做 Mr. World 世界健美先生啊，今生无缘无份，来生呢有缘有份。你看这个就是什么 hopeful 这种轮回来生宗教思想。你们有看过璎珞公厕这套攻略这套连续剧吗？我一连看了两三次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连续剧呢，如果没看，你们可以看啊。牧师好像还有这个DVD 嘞，啊，可以跟牧师借，没问题，哈哈。因为讲到一些观念，蛮不错的了哈。好，我要讲的是这个连续剧里面呢，有一段对白，大将军。就是这个傅恒，他一直爱璎珞，可是璎珞是谁？璎珞是潜龙王最爱的嫔妃啊。而这个大将军，这个傅恒，他又是潜龙王最信任的御前侍卫啊，就是做潜龙王的 bodyguard 啊，所以他怎么可以爱他呢？所以到最后，这个大将军傅恒，他在临死之前，他委托潜龙王的御前侍卫另外一个叫做海兰察，他就问这个璎珞一段话，这段话是什么？今生我守望你，来生你愿意守望我吗？璎珞呢，等这个海兰察离开之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答应你。你看，这又是一种来生，又是一种后复重生的那一种的思想。好，刚才讲了自杀的因素、生理因素、心理因素，还有社会因素。第三个是社会，社会，西方人社会强调罪，那是个人性的。我们东方人呢，我们强调是什么？我们强调是吃、排泄啊，猫咪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社会性的，所以不能够关中要族啊，还有那个霸王啊，无颜见江东父老，就一刀割自己的颈项之上。啊，我要说的是，今天的社会常常强调成功，忽略失败。因为太注重、太强调成功了， 有些人一失败就觉得不能够向家人交代，不成功就成人啊，这是我们的中国人思想，对不对？中华思想。所以我要说，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教育，家庭不能够只强调成功，家庭也要教导失败这些。其实失败是另一个成功的开始，失败是另一个成功的开始。同样教会，教会不能够一直讲成功神学、健康财富，教会也要注意失败神学，才能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呢、啊，也才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呢、啊。好，第三个因素，社会因素；第四个因素，宗教因素。举个例子，人肉炸弹，砰啊一声，几十个人、几百个人伤了伤，死了死。人肉炸弹就是典型的什么宗教因素啊，而且这种自杀已经被合理化了，甚至神圣化了，是 Holy War 圣战。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新闻，我们会感到不安。怎么叫做不安？因为过去早期的人肉炸弹只是什么男性男人，现在的人肉炸弹有妇女也有小孩子啊，我们怎么会不害怕呢？好，第五要注意精神因素，跟我们生活、跟我们周围的人会有关系啊。弟兄姐妹朋友，在云端上的你们注意这一点，精神因素。这边讲到忧郁症，忧郁症是全世界最常见的精神病。好，我再说，忧郁症是全世界最常见的精神病，很平常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要说，在众多的精神病当中，忧郁症是导致自杀的最常见的精神病。有一个统计，你们看这个数据，在自杀的人中，45%-70%他们是忧郁症病人。100个人自杀当中，45-70%他们是忧郁症，他们有这个忧郁症。还有15%忧郁症病人，他们不是寿终正寝，他们是死于自杀。雪娃呀 ,depression 帮人的人神木呀，神木呢是自杀死的。最后神木呀呢是自杀死的。你看到这些数据，我给大家看到这个数据，因为在我们周围，我做牧师40年，好多忧郁症的病人来到我的 office 求帮助。我就大家要给大家看到这个数据。有一个很出名的影星，18年前2003年4月1日他跳楼自杀啊，张国荣。而张国荣他就是一个忧郁症病人。好，第六个因素我要大家注意，叫做临界因素。这是学者，这是学术忽略的。今天如果你读过辅导嘛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不会读这一面的。我做牧师才会给你讲这一点。因为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临界因素啊。你看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一段经文，他重复读了一次，说什么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个我是谁？这个我是指耶稣了。耶稣来是要使人得丰盛得生命 而且更丰盛的生命啊 abundant life。 可是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，请问盗贼这个盗贼指谁呀？这个盗贼指谁？撒旦。我再说，魔鬼撒旦。好，听我说，犹大卖耶稣，彼得三次不认耶稣，请问犹大的罪大还是彼得的罪大？犹大的罪大还是彼得的罪大？我告诉你，彼得的罪大。犹大他是一时啊，他的眼睛被钱遮住了，所以他昧着良心将耶稣出卖。可是彼得呢，他是一次又一次，一连三次昧着良心否认耶稣啊。彼得知道错了，他认罪，主赦免他的罪。犹大知道错了，他认罪，他却去做什么呢？他跑去上吊。犹大为什么会上吊？犹大为什么不像彼得样子认罪？犹大为什么会跑去上吊？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。犹大为什么会去上吊自杀？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。我告诉你，我少年的时候，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应该是十五岁、十六岁的时候，我有一个经历，难忘的经历，五十多年了我还记得。有一天，我在爱道华街上路旁坐，我等着交通巴士车。当我坐等着交通巴士车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怎么那个时候大概一两个钟头才有一辆巴士车走墨镇外，然后从墨镇外来，又从墨镇外来爱大华，又从爱大华回墨镇外嘛。我在坐等的时候，我看到路啊，那个路呢，有车经过，有楼里车经过。那个时候，我忽然有一个念头出去，我忽然间有一个念头出现，我现在跑出大路，给楼里撞，又怎么样？这个念头出现了几次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跑出去大路，给楼里嘣啊撞。你说我有没有跑出去啊？当然没有了，跑出去我现在怎么跟大家来讲话呢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事后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啊？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跑出去给楼里撞啊？我想不通。一直到我读到犹大自杀的事的时候，我找到答案了。这是撒旦的工作，魔鬼撒旦的工作。魔鬼撒旦像耶稣所说，他要杀害，他要毁坏我的生命。好，我们讲回到张国荣，可能我们当中有些还是他的粉丝呢，你知道吗？张国荣自杀之后，有一个影星跟他同样拍电影的啊，电影影星，他这么评论张国荣，他说张国荣他事业，他感情，他财富，他什么都有了，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为什么要自杀啊？这是朋友想不透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张国荣啊，他在他自杀前啊，他曾经对他的朋友讲了这样的话，他讲什么？他 总跟着我，吃再多安眠药，他仍然把我从床上拖下来。出国也没用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然后他就哭得很大声，你听得明白吗？张国荣在自杀前曾经对他的朋友讲述他的心情，他总跟着我，吃再多的安眠药，他仍然把我从床上拖下来，出国也没用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哭得很大声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他张国荣一连讲了三次，那个他是什么？那是妹，我们中文讲的妹。这个妹哪里来？这个妹是从他心中来的吗？就是说是出于心理因素吗？这个妹，或者是出于灵界因素，来自灵界的这个妹，或者是两个都有，心理因素还有这个灵界因素。我给大家看这件事情，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，自杀也涉及的灵界因素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忽略的。这也是我们看书，我们就是在大学上辅导学心理学也不会告诉你的，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小心撒旦，魔鬼撒旦。耶稣说他要毁坏人的肉体生命，当然他也要毁灭人的灵魂生命，小心。好，第四点我讲了就要结束了哈，好像讲比较长了。人可以自杀吗？从圣经和基督信仰观点来看，人不可以自杀。一，因为十诫第六诫观点是什么？不可杀人。这个人呢，包括别人也包括自己，所以人不可杀人，也不可以杀自己啊。这个解释是奥古斯丁的解释，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解释，他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人以十诫第六诫来解释自杀行为。第二，从上帝观点来看，人从上帝领受生命，所以上帝赐人生命，人生命属于上帝的，人没有支配自己生命的权柄，自杀是侵犯上帝的权柄，将生命从上帝手中抢夺过来。第三，人从上帝领受责任，上帝造人的时候赐人生命，也赋予人责任呐、啊。名作家刘墉，他写了很多本书，我有他十多本著作啊。在这本书《迎向开阔的人生》，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自杀，他引用了这么样一段话，他说什么？上帝把我放在地球上，是为了要我完成一定的工作，现在我还落后太多，我永远都不会死。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？人为责任活下去，不是为没有责任活下去。人没有资格在对这个世界没有尽一分力之前就去死的。一个人既然有勇气自杀，为什么不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生命呢？围着自己，围着社会，围着家庭，围着家人，好好做一点事呢？这样才不会辜负了上帝给人的生命和这个责任呢。我们人生命是尊贵荣耀的，人不当因为生活困境自杀，不应该轻看生命而自杀。好，第四，自杀预警。十多年前印尼苏门答腊发生了海啸，十多二十万人失踪或者死亡，过后我们就报章就会看到一个事情叫做海啸预警， 一有地震呢，那个海啸预警就逃出了。预警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提醒小心，要发生海啸了。同样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想死，会想尽办法死的，使人家反不胜防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呢、啊，大多数自杀的人，他们在自杀前会暗示的，我们就叫做预警，自杀预警。所以我们要敏感啊，我们要知道那些暗示啊，然后我们即使发现了那可能的那个自杀危啊、自杀风险呢、啊，我们就会去防止自杀悲剧的发生了。有一个数据，80%自杀者他们会做暗示的，也是有预警啊。这八，他们是向谁说呢？60%向配偶、向丈夫、向太太传达，50%会跟父母亲传达暗示，30%呢会向朋友传达。而那些传达那些暗示是什么呢？讲话，比如说以后不会见到了，以后见不到了，或者有行动跟朋友告别，把借的东西还给朋友，这些等等啊，或者把他一些东西都处理得好好等等啊，或者电话谈心事啊。有的自杀者他们还会重复，知道吗？重复的暗示。那自杀暗示是什么？其实那个自杀暗示或者预警，就是一个要自杀的人他的求救信号 SOS。 问题就是说什么？遗憾的是，有些人可能包括我们当中的人，包括家人，虽然接收到这个要自杀的人的暗示预警了，可是却往往不在意或者忽略了，有的还以为是开玩笑，有的甚至责备，甚至生气，最后呢，遗憾的是酿成有一个人他从二楼跳下去自杀，没死啊，呼救啊，家人很生气，跟他说二楼跳下去不会死，要自杀四楼跳下去才会。后来他再自杀，这一次他不是二楼跳下去，他是四楼跳下去死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说的是什么？自杀的行为常常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、矛盾、迷惑、挣扎、困扰，记得涉及的心理、情绪、生活等等的因素。所以呢，一个人当企图要自杀，有自杀念头，我们对他的是什么？是辅导，辅导方式是疏导，疏导绝对绝对不是责备或者对付啊！我们要记得，一个人的求生欲望是强过求死欲望的。所以你不要一个自杀死的人，他一定要死的，他的求生欲望是强过求死欲望，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很多我们要做的，我们可能忽略了，结果呢，悲剧酿成。我在福隆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回西雕望嘛，我还记得我吃完午饭之后，我在散步的时候，我就接到一个夸州来的电话，男子电话，他讲话声音很沉很沉，好像无什么有气无力样子的。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想要自杀。那一天我用了应该有一个小时，我在电话里面跟他谈话，疏导他。感谢主，他没有自杀，他在芙蓉堂做礼拜，后来他在芙蓉堂做礼拜。要自杀的人，企图自杀的人，他们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觉得自己是多余的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。我们当中或者我们的亲友当中有这样的人吗？如果有， 我要对你说，或者你要对他们说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是上帝爱的对象，上帝是以不变的爱、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上帝爱人，上帝为了拯救人，耶稣甚至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怎么会没有价值？耶稣甚至为我们、为你、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可见在上帝眼中，我们的人生命是宝贵、是无价的，绝对绝对不会是多余的。上帝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旨意，人绝对不可以轻看生命，不能够自我放弃生命。好，最后要跟大家说的，企图自杀的人常常觉得生命没有意义，存在多余，没有价值，我们要让他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、生命的价值、生命的目标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唱诗歌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